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当下，北京文艺广播正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首秀《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本轮演出正在保利剧院上演。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1975年诞生于美国百老汇的《明年此时》1978年搬上了大荧幕，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此后又被改编为30多国语言，在全球各地不断上演。央华版本的《明年此时》由著名演员蒋雯丽、刘军主演。蒋雯丽简单向大家介绍了该剧的剧情。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人生最合适的时候恰巧赶上了，但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是因为两个人更多的有那种精神上的这种沟通和需要。 据了解，明年此时由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的首席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这也是蒋雯丽和尤里·耶列明的首次合作。 俄罗斯的方式呢，其实它是要求的很严格，就是你的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的那种，它都会对你有要求。事实证明，其实它非常懂观众，它特别知道就是在什么点上、怎么样的调度是会有效果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导演，觉得还是很佩服他的。 继续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是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匠中翘楚。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唐高鹏执导、王学兵、马伊琍领衔主演的公路电影《渭泽之路》今天上映。讲述内地和香港联手反贪故事的影片《反贪风暴三》也在今天上映了。本片由古天乐、张智霖等主演，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演丁海峰、冯磊、李新月也参与演出。今天上映的另一部影片《美丽战争》讲述了前超模纳广子的真实人生故事。小腿截肢的他历经磨难参加了全能超模比赛，在此过程中寻找到自我与真爱。日本影片《镰仓物语》今天登陆国内大荧幕，这是一个能够治愈人心的故事，虽然有着奇幻的故事外壳，实际却表达了爱的主题。深圳卫视原创文博推理秀《诗意中国》今天开始和观众见面，节目中嘉宾们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并从100多位观众中争夺诗意复刻场景的关键线索，最后通过验证复刻信息进行推理，推理正确率最高的嘉宾可以进入最终的诗意盛景当中。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早晨到下午北京市呢将会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明显好转，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落，较适宜假期出行。周日呢将举行2018北京马拉松赛，天晴风轻啊，体感凉爽舒适，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赛事的进行。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可达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演绎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在这里呢，要首先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收听我们的演艺群会是有奖品的啊！本节目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321，52886321。老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尊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很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那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321，52886321。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资讯啊。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年代传奇大戏《娘道》，由郭靖宇编剧并且担任总导演，巨星茂指导，岳丽娜、于毅领衔主演，以民国时期为背景，刻画了女主角柳英娘和她5个孩子颠沛流离的一生。在剧中饰演柳英娘的演员岳丽娜介绍了这部剧和以往这个同主题作品的不同之处，以及和亲生儿女在戏里的拍摄感受。我们接下来一起听一下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他绝对跟以前演母亲的戏是不一样的，主题方向肯定都是一致的，但是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更贴近于生活，贴近于当代。比如像大家现在诟病的一些什么传宗接代啊之类的这样的说法，在我们的剧本里前几集确实是有，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当时的这些糟粕的话，那么我们后边的戏怎么升华呢？跟孩子拍戏最难的就是你要照顾他的表演和情绪，孩子就完全都是本能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只是想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父母工作是什么，也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够对工作有一个认真的态度，选择做了这件事情，不管付出多大的辛苦，你都要坚持把它做好。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大剧院2018年秋冬季高端演出推介会今天下午举行。2018年秋冬季，天津大剧院将迎来众多世界级水平的演出，包括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澳大利亚歌剧院、蝴蝶夫人，还有巴黎北方剧院的茶花女、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的天鹅湖等。维也纳爱乐乐团也将会特邀郎朗首次到访天津，欢迎您到时关注。 同样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奖品非常的多，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晚上还有一份奖品，奖品提供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四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着各位来。那如何拿到我们的奖品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啊，“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啊，数字876就可以在后台留言说“我想要票”，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演艺江湖由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特约播出。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9月22号下午2点相约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恰似爵士，胜似爵士，源于大洋彼岸即兴的 Jazz 和 Blues 将在京城的音乐厅惊喜上演。适逢音乐巨匠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增广爱乐邀您一同体验充满爵士元素的音乐魅力，领略20世纪音乐大师作品带来的别样风情。订票热线88544777，88544778。 一次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冒险之旅，看牛俊峰、白举纲、谢云山、赵建雷演绎不一样的青春公路喜剧电影。这个秋天，跟着他们说走就走。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的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开启青春之旅。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啊，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星光璀璨，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影像。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欢迎一下今天上映的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的导演张成。张导你好，欢迎张导。哎，欢迎张导啊，欢迎张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本剧当中的这个主演牛俊峰，欢迎俊峰。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俊峰啊，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白举纲，欢迎。 啊，大家好，我是白举纲。 嘿，哎，欢迎欢迎啊，这个最近啊，这几位就是拍摄的电影在今天在影院上映了啊。我们先请我们的导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部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吧，好不好？嗯， 这部电影嘛，就是说走就走嘛，顾名思义，就是、就是讲的是四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嗯、 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就一起上路了，然后一路上经过了一些疯狂的一些冒险呀、啊，一些比较开心的好玩的事儿啊，然后。 嗯 慢慢的找回了他们差一点就失去的那个友谊。 哦， 因为他们大学毕业本来想的是再也不见了，因为大学四年过得彼此并不开心。 哦， 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很开心。 哎，这个我觉得一下子哈、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有两个点，一个是牵扯到了毕业旅行。其实毕业旅行这个事情啊，在咱们国家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是流行起来了。但是咱们的时间好像没有，因为国外他们可能有什么就一年的，就是有的人甚至会用一年的时间毕了业先去旅行，旅行完了以后再去找工作啊等等的。咱们大部分就是可能会是毕业以后都会选择一个地方集体出游一下啊， 对 吧？所以当时这个我先问问吧，小白，你这个。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就是学霸，但是是那种就是， 哪一种学霸？ 但是是那种比较轴的那种，然后而且就是 比较呆萌嘛。 对，比较轴，比较呆萌，然后很多事情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但又老是做不对的那么一个学霸。 哦。就是还有点自负的那种感觉，是吗？ 开始是有点 啊，开始 后边好点 啊，后边还好一点啊， 慢慢的就开始成熟了。 哎，对，因为老不对，老做错 啊，就是其实这一路上走来也是一个就是叫成长之旅那种感觉，是吧？ 对，有。 哎，你上学的时候学习咋样？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还行，不算特别差，但也不是个学霸。 哦，也不是个学霸，所以现在演学霸， 演学霸， 感觉如何？嗯， 感觉反正这学霸啊，反正就是老做事也做不对的学霸。 哎，但是我问你啊，那个一会儿我问你啊，这个我先问问俊峰吧啊， 哎， 俊峰你呢？你这个剧中先说是剧中扮演的人物啊， 我演的是陈潇啊，是这个登山社的社长，也是这件事的发起人。 哦，但你们都是舍友嘛，对吧？ 对， 都是一个宿舍的 舍友。宿舍的啊，同宿舍，再加上是同那个登山社的舍友。 你上学的时候学习咋样？ 我还行，我专业还行，文化课也还行吧，只能说还行啊。 咱们就说说这样吧，你们想一想，这个叫什么？初中小学阶段啊，初中小学阶段，你们最好的科目是什么？你俩偏科吗？ 我还行，我是文科好。 哦，我超偏科。 哦，你是偏哪一门？ 理科。 你是偏？ 我偏理科。 哦，你最好的一门科是什么？ 最好的，物理吧，以前。 哦，物理。 对，跟我家里有关，跟我家里有关。 哦，是因为你家里有人从事物理工作？ 没有， 是教物理的。 我爸是维修工。 哦， 还是做维修的那种。 哦， 对，所以电学力学的比较好。 哦，你看，哎，这一张嘴，这个说出电学力学来哈，显得还 说个名字， 还是蛮专业的。开玩笑啊，所以你当时有物理，你记得你考过的最高分是多少？ 哎，但是我没有考过一百分的。 啊，就是反正记不得多少分了，但是没有考过一百，98分。 对， 来， 我们是不用再提。 来，俊峰呢？你呢？ 我一般是我是专业会比较好啊。 啊， 我专业在从上附中，我是中戏全附中嘛。 啊， 从附中到后来大学，反正没下过前三。 哦， 这是 哎，这才是学霸，是不是？当时选人胆儿你知道吗？当时你有了解过他们学的怎么样？ 确实没了解，但是他在这个戏中也是个学渣。 但是文化课就相对差点意思了 啊， 就是文化不够，专业来凑。 所以你看啊，你这个让一个怎么说呢？ 哎，但是 啊，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专业成绩那些全部下来也是第一名。 你看， 哦， 对。 就是在专业方面啊， 对， 一看就是下了功夫很大的一个啊。那个，哎，说一说你们当时有毕业旅行吗？ 有吗？ 没有。 你毕业了干 嘛？直接拍戏去了。 导演呢？ 我是觉得这个文艺类的学生毕业旅行比较难，因为一到大三基本上就实习啊，就是就要接戏啊或者干嘛，就基本上要毕业旅行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奢侈的时候。 导演，你毕业旅行过吗？ 我没有啊，也没有。 也没有毕业旅行过。 我毕业。我的毕业旅行在驾校， 在驾校，就是你毕了业去学了考了驾照。 对，但是是高三毕业。 哦，高三毕业。 我大学只读了一年。 哦，就已经开始， 然后就开始我的 从艺之路了。 对，从艺之路耶。 对啊，跟大家说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演艺群会啊，各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正在上映的电影叫《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我们今天晚上把各位主创请到了节目当中，欢迎您锁定 FM87.6 来进行收听。 一次说走就走的毕业旅行，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冒险之旅，看牛俊峰、白举纲、谢云山、赵建雷演绎不一样的青春公路喜剧电影。这个秋天，跟着他们说走就走。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的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开启青春之旅。 哎，我来问一问导吧，张导，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去创作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啊？ 这个是首先是他们那个制片公司拿了一个公路题材的一个剧本来找我的 啊， 对，然后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 关于年轻人的这种公路旅行的片子在国内好像不太多见。 嗯， 我觉得应该也是个可以把它做的应该很好玩很轻松，就不要像以往的公路片做的那么因为以往的公路片吧可能都是 中年人， 然后都是一般都是讲一个人的危机啊，困境啊，然后通过一段旅程来完成他的这个心理救赎啊，或者一种转变。 嗯， 但是年轻人的确实少。我想那年轻人的公路，那我觉得应该就相对来说要轻松一点吧，然后好玩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所以当时决定要来参与这个项目。 哎，其实我想问问两位主演啊，就是你们觉得张导，因为张导他好像一路走过来以后拍了很多喜剧，像《疯狂的赛车》啊等等的。 没有， 对，就是我们说张导是一个特别平时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 我们导演是个特别细致的人。 哦， 对， 特别的细致， 抠。 和抠 就哦不不是那个抠，我们说的抠是抠戏。 你确定吗？ 因为导呢是原来是编剧， 对 啊， 所以他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要求都比较深，有特别特别特别细致的想法。 对 啊， 就希望他们的表演每个戏剧点每个包袱都能出来， 嗯， 都能让观众能够感受得到。 嗯， 包括每一个细微的一点细节啊，都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点 啊。所以那个我们刚才小白说了，你说了这个抠啊，他这个抠都有哪些实力啊？ 举个例子吧。 嗯嗯嗯， 台词。 哦， 台词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按照我们来说，就是很多时候语气词啊或者什么样的助词啊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有一首有自己的发挥没问题，对吧？ 嗯嗯。 然后但是对于张导来说， 嗯， 就是你语气都不能够， 也不至于 改变， 不是。 哎，对，他是编剧出身，编剧最恨的是什么？改台本啊。 就是那些字眼一定要特别清楚 啊， 还有就是包括你的动作表情什么的都是非常的细致抠。 哦，所以那他平时是一个很就是会跟你们在一起开玩笑的这样一个人吗？ 会啊，开。 真的吗？ 很多， 嗯，天天开的都不想开， 是吗？ 没有，就是 开玩笑， 因为很难得跟年轻演员合作嘛，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跟他们在一起待在一起都很开心 啊， 也喜欢跟他们开玩笑什么之类的 啊。因为我刚才就是张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我感觉他的性格，我在想，哎，这个张导就是写了《疯狂的赛车》啊，这个包括又导了这么喜剧，但是我看他私底下也是一个好像不太苟言笑的这么一个人啊，不苟言笑的人， 比较内向， 比较内向啊。 导演是充满着文艺气息 哦， 不外放，东西都在脑子里 哦。然后呢，那个导儿，你当时在选择演员上面是你挑选的演员吗？还是说有？ 对，这几个主演都是我定的，都是我挑选的。 说一说为什么选择他们吧。 这个反正四个人各有特点嘛， 嗯， 四个年轻人各有特点，像俊峰这个作为社长男一号，他肯定是当时要求就是一个是要形象要健康， 嗯， 要长得 要 帅气， 对对对，要帅，对对对，就是这方面包括那个性格，他那个比较外放， 嗯， 那个，因为他是这个团队里边的一个 领袖 这么一个人物，他是来，当然了，他的目的也不单纯，他组织这个我们组织这个登山社的这个目的本身不是单纯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然后呢，然后小白这块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缘分的，就是当时这个学霸这个角色，说实话，在剧中学霸这个角色，我一直担心不讨喜， 嗯， 因为比较呆嘛，比较有那种不苟言笑或者那种什么之类的， 嗯。 当时小白这边就是特别巧，就是之前看他一部电影，他主演那个《机枪》，当时我看了几分钟以后，我说，哎，我说这个年轻人非常不错，所以我当时就把剧本立马就是让这个演员辅导这边给经纪人那边发过去。 哦， 没想到小白第二天一早就来了，当时我还很奇怪呢，我说小白有没有是不是还没有看剧本呢？我担心，结果小白当时就把剧中的台词什么的就现场就背了 看完了。 对， 是吗？ 对，很因为他确实一口气看完了嘛，而且很有兴趣，然后当时跟小白聊完以后发现他的那种呆萌的那个劲儿确实能把这个学霸演的 非常讨人喜欢了，就嗯、对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 嗯、 啊，然后在另外两个角色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谢云山，他是小叮当嘛，已经 对，哎呀，那就是太熟悉了，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剧中的四个角色要区分开嘛，肯定得有一个类似于富二代这块，但是形象这块不是特别出众的，是这样的。当时那个云山这块，他的那个以前他那塑造那些比较那个比较好玩的那种形象，应该深入人心嘛，嗯、所以当时就定了云山。 所以他就是你选的定他就是属于有钱没颜值是这意思、 对这样得拉平均了，否则的话到时候那个他们争女孩的时候能够那个都有点胜算在手里。 明白，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筹嘛。 对 吧？ 然后还有一个赵建雷呢，是中戏的一个，他是年纪最小的，在剧中他演的就是哥几个里面一个开心果。他本身的年纪在哥几个也是最小，然后他本身的性格也是那种非常的活泼，喜欢挑气氛，然后希望大家在一起都能开开心心的那种，就非常符合剧中的人物，所以当时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定了这四位主演。 哦，哎，但是其实啊，要跟大家报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剧当中呢，这个跟小白会有感情对手戏的，应该就是最近大火的叫吴谨言，对吧？ 对。 我看到吴谨言出演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问导，就是你选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拍，就是那个。《延禧攻略》还没播吧？ 肯定没播。那会儿并不知道那个这个谨言会现在成为这么火人。那个 对，这有可能。 对， 你可真是，我跟你说，太会挑人了啊！像俊峰，包括小白最近上那个这个叫《中餐厅》啊，《中餐厅》也是，哎呦呵，那个好多。刚才小白到了我们办公室以后，我们办公室好多那个主持人说，哎呦，这边那个白举纲来了啊，我老婆最近老在看中餐厅啊，赶紧过去给他照个相。对，所以你看你挑完了这些人以后啊，一个个都出来了，这对于你们的电影来说也是一笔意外之喜，是吧？ 希望能有些帮助吧。 哎，说明你很会看人啊。 那怎么这么说？ 我觉得更多还是缘分吧。 小白， 对，真的，就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也不叫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的东西，那就不是你去争取的东西了。然后我觉得更多的东西是所谓一个磁场吧，然后把大家吸引到一块儿做这么一个事儿， 对， 大家一起开心有趣，一起反季节拍摄，各种反正都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这个电影当中啊，有几大看点，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聊一下。但是刚才导说了，小白你在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你是用了多长时间把它就给看完了？ 晚上嘛， 就一晚上， 就前天晚上，头一天晚上，对， 一夜之间就把它给读下来了。 对，就是剧本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一看就能看完了。 那你当时知道给你的时候就说了让你演什么角色吗？ 说了，直接来就说了，说了， 就是让你就知道自己要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对对对， 是吧？ 我就我就直接把自己带入熊波去看了。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难啊。 剧中要说英文，学霸要说英文， 英文 我还挺担心的，我还 是吧？英文那个没事，我因为说实话，像俊峰，然后雷子。然后叮当哥，他们都是从小演戏啊，然后专业的学校毕业，而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对于表演来说是个门外汉，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表演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难。然后再加上我特别喜欢看电影 啊， 所以我觉得想要表演到我自己内心想的那个程度，好难 啊。哎呀，一会儿让俊峰给 一个喜欢特别看电影的人，他就是一个好的表演者。 哎呦， 现在多少那个演员他都不看电影， 真的吗？ 真的，所以喜欢看电影是一个演戏最基本的一个事儿。 哦， 这点就非常好，而且抛开了表演来说。非常好的，对，你比我们都强。 别， 我去俊峰，别、 哎、 我跟你说啊， 这一个剧组看来这个关系非常的棒啊。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请来的是我们的叫就在今天上映的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这部电影的各位主创，俊峰、小白还有张导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 一声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

哦，能够达到自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非常非常难。 消除了表演痕迹是吗？ 我害怕。 哎，真的是小白是真的完全是消除了，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痕迹，表现出来才是真实的。就是我有什么反应，我就给你什么反应 啊， 所以就真的是特别好。 哇， 这也期待大家去看哟。 哦，这是极高的评价呀！啊， 别不说暗话，从来不说谎。 对，这你比俊峰可是童星出身啊，我跟你讲，人家对。 别人都说暗话， 说暗话， 你少来。那个俊，说说俊峰吧。俊峰，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参与影视作品的拍摄了。你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机缘？就， 哎，这就碰巧了，就走在大街上。 啊，真的假的？ 哎，真的。 被星探发现了。 哎，不是，走在大街上啊，迎面过来一个老者啊，一个40多岁老大爷 啊， 50多岁老大爷过来了。我小时候胖 啊， 小胖子， 你胖啊？ 小胖子， 嗯， 我说啊，你挺胖啊，我你， 这哪有这种人上来叫 我名人？不说暗话， 这人挺实诚啊，小胖子，哎，你挺胖啊，啊，我心里就想，我你 怎么 你有事吗？你有没有事儿？他说我有个电影，你拍不拍？我当时我讨厌人说我胖。 啊！ 他说：“我现在我们再拍一个电影，你愿不愿意拍？”他说：“我不拍，再见。” 啊！ 我就走了。 啊！ 然后我妈他们是我妈，是我舅带着我出去的。 啊！ 然后呢，他就跟我舅聊上了，结果就去拍去了。那个、部戏叫《家有轿车》。 嗯， 家有轿车， 轿车， 轿车、 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家里有辆车还挺不容易。 啊、 嗯。 然后，所以叫《家有轿车》是李丁爷爷。 哦。 啊。 哦。 李丁老爷子爷爷完了。 哦， 我们一块演的，我演他孙子， 哦， 就挺胖的一孙子， 嚯， 受损含义啊！ 然后对这个，你这还真是就属于那种，我刚才以为你开玩笑呢，真走在大街上就被， 真是走在大街上，就小胖子，你挺胖啊！我说那人，搁现在的话，可能这那个性命不保啊！ 哇，所以 碰见别人呀， 这一路走下来就。这个一步步走着走着，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就觉得我就要做这一行了？ 我也决定要减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16、17岁，又是一老爷子跟我说， 嗯， 田老爷子说啊，你说田伯仁老爷子， 嗯嗯， 说你想不想当演员？我说想啊， 嗯， 他说那你就不能这么胖下去，你要这么胖下去，你只能当一个特型演员。我就这一句话就，我当时又正巧老被人说胖， 嗯、 被人说胖， 戳中了， 我就生气了， 嗯。嗯， 我这人气性大， 怎么就瘦不下来了？ 我就生气了，完了我就开始瘦，瘦，就那时候减肥，但开始的时候也不健康，完了就厌食症啊，什么都得了 啊。 然后到后来呢，就慢慢的，他也就瘦下来点了，就每天也锻炼，也少吃，吃的少。 嗯。 再到后来就这部戏嘛，我也在 对这部戏 玩命在耍， 需要他健身 运动。 对， 他应该是登山社的这个社长 啊， 所以他得体型得， 他要具备这个登山的这些基本技能，他这些包括这些条件，他都要具备。 嗯， 所以当时就要求俊峰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身材一定要练。 对，我差点没死那儿啊。 哦， 就练了肠炎， 练到。 现场有一天的时候，他确实肠炎犯了， 在肠炎犯了， 挺艰苦的拍摄。 对对对， 要在沙漠里奔跑，然后实在的跑不动了，我看他最后都 不行了， 都摔倒了， 我是直接就差点 真 转进去啊！那一次，哇，小白第一个冲过来的， 是吧？ 就往车底下塞呀吧，我。开玩笑，小白就第一个过来，赶紧给我扶起来。 哦， 对，这也感谢我小时候学戏曲的缘故，所以我下意识的往这边倒的。 会摔。 哎，这摔怎么还有什么讲究吗？ 都有讲究。 这个要不会摔的话，你 容易 出大事， 伤到骨头啊那些。 要么就伤骨头，要么你就不知道摔到哪儿了。 对。 你给讲你这怎么个摔法啊？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练戏曲的时候有什么抢的呀， 等等， 知道哪着地 啊， 哪怎么受力，就跟踢足球，咱们现在不是看球赛呢， 啊， 就踢足球，他们也得先学会怎么摔， 嗯， 要不你摔一下折了，摔一下折了，完了， 哎， 老折几次没法折了，那就结束了。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俊峰提起来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北京城估计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一场比赛，那就是北京国安对阵广州恒大的这场比赛啊，焦点之战。俊峰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球迷，一个铁杆球迷， 嗯， 所以一 会儿是这样啊，等这个比赛开始了以后啊，咱们找个时间，我让俊峰给大家解说一段，好不好？哎，各位，你们今天算来着了，我跟你说，哎，牛俊峰现场解说北京国安的比赛，我跟你说，这个拿去明天能上头条的啊。来，那这样，我们今天趁着球赛还没开始，多聊一会儿。我听说你们这个在这个电影的拍摄当中，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说公路电影嘛，它是要一路往前走的，很多的风景，而且你们选择的这些风景还都挺险峻的，是吗，导？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片的特点就是都是实基本上是实景拍摄，除了那个后面上珠穆朗玛峰啊那个完成的。然后基本上选的路线呢，也就是基本上是金藏线这么一条路线，从北京出发，然后到内蒙，到 到银川 ，对，到宁夏，到然后到西藏， 对， 基本上这趟线都跑了一遍。当时就是觉得这样跑的话，觉得也挺新鲜的，因为自己不是没有毕业旅行过吗？ 您这次您跑这儿找这个毕业旅行来了是吧？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几位主创，在这一路走下来啊，有哪几场戏，或者是有哪些环节情节让你们现在特别难忘的？俊峰，你先说说吧。 我觉得都挺难忘，因为都是在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状态下保持的，所以每一场戏都很难忘。其实现在随便挑出一场，基本 都能记得。对， 真的， 就是当时拍摄的情景都能历历在目。 咱为什么说都能记得呢？就拍游戏都知道啊，就这个在你生理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情况下，你还要把词儿说对了，那你就得滚瓜烂熟了。对，就是你没有大脑去思考的那个时间，就不会给你，就平时拍戏可能啊，正常的环境下是给你零点几秒或者一秒两秒的能让你想词儿的时间，那这个就没有。 哦， 就一要把控那个节奏，二它是在那种高环境下给你一两秒，可能你就断片了。 对， 所以它要都滚瓜烂熟的。 对，就是前面是冷，到内蒙啊、宁夏都是冷，然后到了西藏以后，那边就是 高反了 那边倒是没那么冷， 没那么冷， 但是 高反 氧气又不够了。 谁高反最严重啊？ 应该是云山吧。 对， 我是回了北京以后我才不行的，我整个感觉肺里全是泡，受不了泡。 是吗？ 三年的时候还好， 就是你们年轻人， 我们小白一点事儿没有。 我还好，我还骑自行车骑那山脚下， 骑 在 山上去了。 骑自行车， 你在西藏那个骑自行车啊？ 对，骑自行车，然后背着琴找灵感去了。 我们到 西那个主题音乐，就是主题歌，他要完成，所以他去那儿骑 找感觉， 对，找感觉。 我们到了西藏是先休息了半天还是一天？ 半天。 然后突然起床以后，小白给我发了个信息。锦峰，走啊，去山里啊！去山里干什么？他说去山里啊，那个咱俩骑自行车去。兄弟， 我不去。 你这好 不容易能休息半天，都累成那样了，你还拉我骑着自行车去山里？ 你要是真跟他去了，你回来肺里就不是水泡了，我跟你讲。 问题是啊，你也没到山里啊。 我没到， 他是看山近。 看山近，实则远，好远，我骑了三个小时没骑到，真的， 就看山跑死马， 我骑了三个小时没骑到，后来打了个车回去了， 望山跑死马， 对， 你这个好家伙，那自行车呢？就架在后备箱， 那个叫什么来着？ 摩拜， 哦， 对，就共享单车嘛，就停那边锁好，走啊。 所以这首主题歌就是你在那段时间创作出来的吗？ 主要是那段时间，灵感主要来自于那段时间。对对对。 这首主题曲叫 说走就走嘛。 说走就走。 同名 啊。那接下来时间这样，咱们先来听一下小白在海拔很高的这个西藏啊，找到了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大家听一下感觉如何。 擦不掉篇章，提起笔和窗，关上灯的夜晚还会亮。银河苍凉旁，你在我身旁，你的影子随我去远方。 觉还一样，说笑着悲伤，都忘了体恤长什么样。时间滴答，冰雪吹打，伤口像你脚下踩的碎沙，落一旁还会埋伤，缓慢的生长，雨雪夹着浪，我们逆风飞翔，看出生太阳，站在我们肩上，疲惫也倔强，就算漫长。这忧伤，幸运的是你在我身旁。 好的，各位，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天刚刚上映的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它的创作、词曲、演唱都是来自于白举纲，而且他现在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再一次请出各位啊，小白，你说，哎，你现在说实话，你又上综艺啊，又拍电影，拍电视剧干嘛的？你 没拍电视剧， 没拍电视剧，下一步可能要拍电视剧吧？ 可能还早吧， 还早。你这个。所以歌曲创作有没有会有没有人担心你会荒废掉啊？嗯， 没有啊，我在做歌，我一直在做歌呢。 嗯， 而且音乐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哦，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刚发自己的最新的专辑， 嗯， 是2018年，就是今年1月份到3月份在洛杉矶做的。 哦， 叫耳盲， 嗯， 然后也是全部自己词曲做的，然后。7月19号在网易云上线的， 好， 希望大家也多多关注，去听一听。 对，改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单独来聊一期音乐啊，就是说一说、 啊、 说一说。再回到我们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当中，就拍摄过程当中，你让你特别难忘的环节有哪些，或者是记忆？ 特别让我难忘的环节， 嗯，记忆，嗯， 其实我和俊峰一样， 嗯嗯嗯。 你让我现在回想到哪个场景我都能想起来。 嗯， 真的感觉这部戏就在我脑子里边 啊， 真的。而且当时接这部戏也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有趣，公路片从来没拍过 啊，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与大自然做对抗 啊， 但最后还是败给大自然了 啊。 就对，冬天拍夏天戏， 嗯， 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嗯， 对， 我以为是你会最难忘的是跟吴谨言的只是个情感戏， 没有没有，整部戏都很难忘 啊、哦！整部戏都很难忘。 对， 说一说你跟吴谨言的对戏吧啊！你对他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就说一下对他第一印象吧，好不好？ 好好好好， 因为他也是四川人嘛 啊。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性格很爽朗、很直爽、比较男孩性格的一个女生。 哦， 嗯，对，他是这种。 嗯，然后所以在你们两个搭戏的时候，搭戏的过程当中。你这样吧，你跟我透露一下，比如说电影当中哪一场哪一幕，你们就是拍摄的，对你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 嗯，印象最深刻呀。 嗯 嗯，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去找一找这一幕。嗯， 跳伞吧。 跳伞。 对，因为跳伞你挂在空中嘛。 嗯嗯嗯。 然后还得他救我 啊。 就比较好玩了 啊。 具体的大家看。 好，嗯，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啊，这个去看《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那我问问导吧，导你这个最难忘的跟他们合作过程当中，哪些记忆？ 确实也很多，最难忘的就觉得那个天气太冷，就是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有一场戏看得我都挺心疼的，就是那个谁啊，他们遇到狼群以后 啊， 那个谁啊，那个。云山就是那个角色，叫贪生怕死，把车开跑了。 啊， 然后后面那个小白和小雷两个人光着屁股去追那个车，开了两条，一看呢，尤其小白喊得特别凄惨，那个等等我，喊了又，当时我心里可难受了，我就真是，我当时说话跟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说，哎，我这孩子真不容易， 真拼是吧？ 真拼，那么冷的天儿，然后真追那个车，那个惨呐，那个惨劲儿特别， 真有那么惨吗？ 真的很惨。 就是还有他这个光着屁股追车的戏， 因为很多很多，因为这他们这四个人出门的时候，因为是临时出了门，没有带衣服，没准备什么的，基本上就是，然后又碰到在那儿又有很多 尴尬的一些 场景、啊 就是、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也很少，基本上 啊、 哦，所以反正就是也是算是囧途吧。 哦， 对 冬天穿个短袖很少见吧？ 嗯， 冬天穿个麻袋， 演的还是夏天的戏。 对。演的夏天的， 对，所以你们就是观众看起来是好像是在夏天、 嗯、 这样夏天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 但是你在那镜头后面看到的，你是觉得哇，这可真是够拼的，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因为确实，如果你夏天演夏天的戏，或者冬天演冬天戏都没关系，多热多冷都没关系， 嗯嗯， 但关键是你要是那么冷的情况下，要演出热的感觉来，这个确实挺难为他们的。 哇，这个小白，你说好不容易演次电影啊，对你的演技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啊、是，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之前的机枪还是现在的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锻炼， 嗯， 对，我觉得而且能够遇到像俊峰啊、 嗯、 导演啊他们这样的合作伙伴，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哎，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把你的新音乐之路拍成电影的，就有没有这种想法？ 现在还没有 啊，现在还没有。 对， 你觉得经历的还不够？ 我觉得够， 够， 但还不太够。 啊，明白。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写剧本的话， 自己写呗。 自己写， 写了然后大家看改呗，就这样。 嗯， 比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也是一个创作者嘛。 嗯。 然后对于我来说，如果像这种东西的话，文字叙述的东西，嗯、我愿意自己写下来。 对， 小白的歌词写得很棒的， 真的吗？ 很棒， 谢谢导演。 我看过小白有一首带点古风的那种那个词曲。 我不好意思，唯一就那个古风的词不是我写的，其他所有的词全部我自己写，除了那古风词。 啊，除了那个古，但是我看的就是只有那个，好像是。 哎呀，这回去好好的打。 没有， 开玩笑啊。这个那就给导多看看你其他的歌词啊，这个，哎，那接下来时间我觉得是这样啊，还有一点时间，我觉得得交给俊峰了啊， 哟，好， 让俊峰来一个个人这个临时加戏啊， 解说， 对对对，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没有听错，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大家进行的是由著名演员牛俊峰为大家带来的中超这个广州恒大对阵北京国安的一场比赛的解说。嗯，来，这样，这个俊峰啊，现在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现在场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 Hello， 大家好，现在呢是北京中国国安对广州恒大淘宝的比赛、 嗯、 啊，这场比赛由解说牛俊峰、 啊、 导演张成导演还有、演员歌手白举纲为您带来。 哎呦， 啊、小白，小黑， 打门！哎呦， 好了啊，好。 哎呀， 国安刚才巴坎布的一脚射门啊，被门将扑出去了。现在一脚后场长传， 嗯、 上前面找。 哎呀， 没找着，这是谁呀、啊？ 这谁没找着？ 这金泰妍、 嗯 啊，金泰妍给朴成吧，这是。 嗯，因为距离、 啊、 我们的电视距离有点远、啊， 太远了。 啊、 对我只能凭他们的位置感觉来去看这个场 啊, 啊。你看，那就凭 这场现在目前是多少分钟啊？看不见，56分钟， 56分钟， 17秒、 嗯， 比赛还是0-0啊、 嗯。 这场是上半场刚才出现两个门柱 啊， 是谁打了一脚？那是。U23的一个人被那个恒大换下了 啊啊啊！就是广州恒大击中 两 个门柱是吧？ 这是巴顿被换下，换上19号于大宝。 嗯， 那这个队长秀彪要不要换呢？现在队长秀彪是带在 你觉得会换交给谁？ 我们的现在是在奥古身上，那奥古是副队长嘛， 啊、 就放奥古身上挺好。 啊、哎啊！ 期待这一场能够拿下啊、 嗯！ 拿下的话，我们就在榜首。走得更远了。 哎呀， 啊、我们就 说有这么倾向太明显了。 我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解说啊。哎，那谁呀、 啊？ 那曾诚吧？那是。起来了。 踢球。 哎，曾诚这脚球是守得真漂亮。 对， 我以为进了呢。 其实刚才这脚打门，如果真的没有曾诚的话，恒大已经悬 了。一脚。那什么呀？这是 连续几脚攻门， 单刀啊，巴坎布。 哦呦，巴坎布的一脚打门，而且他应该是脚后跟踩在了曾诚的后脑勺上，应该蹭到了后脑勺，因为我看到曾诚一直在，就是捂着自己的头啊。对， 火， 哎，你这个多少年球龄啊？我听说你是从小就跟着爷爷看球是吧？ 从小就看。 爷爷有一句口头禅是吧？叫 爷爷那口头禅就别说了。 所以属于铁杆的这个国安的球迷。 对，从小就看球。 哎，你现在，那你当了演员以后，你还能去到现场看球吗？ 我能去啊。 你也去吧。 我经常去啊。如果有朋友的话，如果有朋友在国安现场看见我，请不要那什么，不要 围观。对对，不要围观。 我基本只要在北京，我场场都去。 哦，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这个俊峰主要是没看赛程表，然后就答应了今天晚上来我们参加直播。 我是看了赛程表答应的，这场球等了俩礼拜啊！ 真的是 看赛程表，我说，从小也听八七颠溜。 哎呀，谢谢， 北京的都是北京的广播嘛。 对，谢谢。所以我们这样，那个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国安今天晚上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吧。那回到我们正在上映的这部电影啊，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那其实一般我们看到电影名字里边有个之字的时候，都会说，诶，是不是还有续集或者下一部啊？导演，你有这个想法吗？ 这个怎么说呢，从片方的角度，他们肯定是希望是本来是预备的是有个三部曲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走就走这么一个命题。但是就是至于有没有续集，这个有时候得看市场反应吧。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没有准备续集的都会拍续集。 插曲，好像现在给了国安一个点球啊。 哎，给了国安 一个点球，好像是刚才是判了个手球，应该是这样啊。还是谁罚？是奥古还是比埃拉？ 有啊！这个我们一看，我们哎，我们的飓风现在已经，大家如果现在打开直播的话，会发现就你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一个演员是如何看球的啊。大家可以打开北京时间好，包括新浪一直播来观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画面。哟，还真是一个点球啊！ 点球啊， 是点球。 看那个裁判看。 那这样吧，就这个点球交给你解说好吧？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看他能不能。 万一没进怎么办？ 还能滑出来啊？ 会进的，会进。 看这个站姿像是。 哦，点球没有人守 啊，有人守，对，曾诚守啊， 一看小白就是个足球小白啊， 曾诚也是我奥古奥古斯托， 接下来时间， 他点球很厉害对吧？ 好， 奥古斯托喘了三口气啊，现在是 三口， 好， 气定神闲，曾诚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门将， 哎，接下来看看矛与盾之争，好， 裁判吹响了， 马上 准备， 看一下这个球能不能打进，各位。不要喘息，他们还在准备， 踢了， 准备了， 哎呦， 没打进， 哎呀，曾诚扑出，奥古这球打的是稍微有点正啊，打上 了，哎呀， 有点犹豫，因为在恒大主场嘛，可能还是心里有点压力。没事，队长，没事啊，奥古， 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球继续踢着。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牛俊峰已经抱着小白痛哭流涕了。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个导儿，你再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吧，好吧？ 行吧，这部电影就是那个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这部电影现在正在全国院线正在上映，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去支持这部电影，因为确实还是一部挺有意思的，挺开心的一部喜剧公路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多去影院支持，如果看完以后觉得还不错的话，也能给朋友们去推荐推荐， 没错， 谢谢。 好的，尤其是有这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加入到这部电影当中啊，的确是一部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关注的电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的，谢谢 大家， 谢谢 主持人， 好， 还让我看球， 哎，好谢谢大家，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感觉还